心勇敢被撞的选择，怕被引渐渐装着贴在心口，习惯你不 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。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首播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一起来分享老歌吧。乡间小路是一首经典老歌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齐豫演唱的版本。有人评价齐豫的声音是绿色的，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。 齐豫天籁般的声音让人是过耳不忘。作为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，齐豫跨越民歌和都市流行曲的时代，他纯美的声线、脱俗的气质、唯美的演绎，让人难以忘怀。继续来听黄莺莺的老歌《雪在烧》。 深情的周华健擅长用歌声表白内心，所以没有人不会被他的那首《再爱我吧》所打动。这首歌是周华健于1989年演唱的，由小虫作词作曲，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让人感怀，这就是周华健的力量。 你对我已疲倦了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用你最初的回答再爱我吧。没有我你怕不怕？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陪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 双草鞋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，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。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， 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，起航。船儿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停泊青纱帐，天明遥遥山海关。草鞋是船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一股理想的惆怅掩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，起航。一路跋涉到江南，共听古今无暇看，峨眉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暗。是船，爸爸是帆，故国的叮咛不敢忘，强忍无奈小别的悲怆，信誓旦旦又将起航，起航。船儿行到澎湖湾，过了妈妈来草江，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，又冲破了许多风浪。草鞋是帆，爸爸是帆，远远的故乡在召唤，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，远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，远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，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潘安邦演唱的《爸爸的草鞋》，继续来听张敏敏的老歌《陇上行》，这是他的现场音乐会版本。 谢谢。 我从陇上走过，陇上一片秋色，枝头树叶金黄，风来声瑟瑟，仿佛为季节讴歌。我从乡间走过，总有不少收获，见你稻穗飘香，首歌微笑在脸上闪烁，蓝天过了过，点缀着白云几朵，青山不寂寞，有小河潺潺走 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还记得这首歌曲吗？谢谢。 蓝天多辽阔，点缀着白云几多，青山不寂寞，有小河潺潺流过，我从山走过，心中装满旧事，若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再见。 1984年，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，张明敏凭借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。他以清新明快的风格，健康朴实的内容，抒发爱祖国爱民族的情怀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继续来听一首李慧珍的老歌《在等待》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。 我有一张得到后就会笑的脸，说着一些充满着爱的语言。假如正好你来到身边，也会感觉是在春天。我那么光，像马儿奔跑在光艳。我有一张失去后告诉别人我已经开始埋怨，原来感觉美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想留恋。我真的慌，而觉得所有的肤浅。明白吗？

我的思念这首老歌很多歌手都曾演唱过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蔡琴演唱的版本。 画我的思念为白云天高山飘到你的头顶窗前，默默地投给你我那爱的诗篇，一千遍一万遍，第四年蔚蓝星点点尚在黑夜尚在凌晨尚在你的眉睫梦境，我那爱的情节一千遍一万遍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涉足歌坛，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《出塞曲》。三十年间，蔡琴发行唱片50多万张，获奖无数。她的嗓音低回婉转，醇厚沉稳，很有磁性。这里是千年阙歌，继续来听邰正宵演唱的老歌《找一个字代替》。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，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，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 说的都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。青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。可一个爱给你，在今生今世里。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，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。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。心酸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 赤足走在田埂上，你还记得这首歌吗？它由创作型歌手叶嘉修演唱，1979年推出，这是台湾校园民谣的代表作之一。这首歌描述了鸟语花香、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景象，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 黄昏的乡村道上， 洒落一地细碎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秋山。 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欢歌轻飘散。 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，听着脚步变化变化响，伴随着山水亲切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 小雨在耳畔， 琵琶琵琶的竹声响着田埂的那关。 黄昏的乡村道上， 细碎残凉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绸衫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， 是如何在窄窄的天阁上听着脚步的好别发香， 伴随着声声亲切的鼓房， 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 小雨在耳畔， 琵琶琵琶的竹声响彻天空碧马关， 在当代乐坛，叶嘉修是一位乐观洒脱的诗人，他始终对人生充满着热爱，正因如此，他才创作出如此优美如诗风光如画的音乐。继续来听一首台湾校园民谣，散步在清晨里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。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也即将接近尾声了。节目的最后，再为您送上这首迪克牛仔的老歌《三万英尺》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爬山，速度将我推向一倍。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 呼吸，提醒我活着的证明。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。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。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清晰，反复过瘾。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远离地